在民族最大的节日光明星节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最近发表政令第1516号，向林宗焕、崔英德、李润吉和许成吉同志授予金正日勋章，以此表彰他们抱着对党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任务的高度责任心，以熟练的组织政治工作和以身作则的榜样，来积极组织和动员劳动群众分起投入领袖一训贯彻战和党的政策拥护战，大大贡献于社会主义强国建设。